是北京时间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个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抢药之前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有他， 街坊最亲近，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底、英明、晨曦上台进攻。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快乐大街酒吧里， 阳春三月下扬州。 哎， 烟花干嘛去啊？ 烟花休假了。 烟花三月下扬州啊， 阳春是面。 对对对，您出去吃也想不起来别的。 不是，我是说呀、啊，你这个开春了以后，我发现了大街上这各种花草越来越多了，我就想起扬州的美景。嗯、 这个烟花三月，你们说这烟花应该指的是什么花呢？ 烟花你还不知道吗？大年三十拿鸟一点，呲、啊、啪。 烟花不是那么解释，烟花 就是 我姥姥就是拿花之后拿那个盐把花给腌上，叫 爆烟鲜花。那是因为南方水汽多，是不是就是形容那个朦胧的三月？ 哎呀，上学的时候没好好学习吧，这就得看咱们上学的头几名的。 得看谁手机网速快。 好，让学霸小花给大家讲一讲。 是啊， 烟花三月指的是烟柳的烟，知道吗？也就是说是柳絮琼花。 我的天哪，哦，合着就是那柳絮呀、啊、 柳絮琼花， 杨絮柳絮，我知道北京一到开春了就飞那玩意儿。 对， 哦，那就是烟花呀。 还有那种琼花，人家指的就是柳树，还有花 蓟门烟树，不就说的是这个柳树吗？ 啊， 所以没想到吧， 没想到就是那手机网速快。 作为好学生，真的这个不耻下问，不嫌弃啊，咱不嫌弃你们。 还咱不嫌弃你们，你又不怕我们嫌弃你吗？ 那么咱们接下来说说，你看三月吧，到了植树的好季节了。我记得以前咱们学校里让咱们大家组队儿， 组队儿， 组队儿植树，为什么呢？一个人挖坑，一个人跳，不是一个人，你可以 一个人跳完了，一个人埋， 不是一个人挖好坑呢，然后一个人把那树苗栽下去。另外一个人给他铲吧铲吧，那不叫对儿哈，那应该是顺儿了。 人家那叫小组， 对，就是绿化植树小组。 哎， 结果那天呢， 起码三人一组吗？ 三人一组，忘拿树苗了。 那来干嘛来地呢？ 光刨坑完再填坑了。 我跟你说啊，小时候我跟你说，我还真植过树。 哦， 真的是植过树。 谁没植过树？我们都植过树，都是真的。 但是那天我可没忘带树苗，就是啊，植树的时候 没带锹， 没有，把的稍微劲儿大呀，树苗折了。 哎呦 后来呢， 给钱呗， 怎么老说钱的事儿。我跟你说，到后来我们还真正的拿绳给捆上之后，那棵小树还活了。 能活，因为树苗它只能 相对来说皮别断，树的营养都是靠着皮传送的。 人要脸树有皮吗？那么句话， 对对对对，有 对对对，树得要皮，没皮就长不了了。 你要记住，阳春三月下扬州啊。 哎 这个春天总是很美好的，万物复苏嘛。而且呢，我觉得晨曦对春天的感情还格外的深。 怎么 一到春天，他呀这个心潮澎湃，这个闹腾那劲儿。 我怎么一到春天我就闹腾了？ 你打惊蛰你就开始了。 哎呀，王八滚！ 不由你要。 我是那虫子要咋地？你出来了是吧？ 就感觉万物都复苏了，你算万物之一吧？ 对。 哎呦，在被窝里待着，我这翅膀不是长着了？ 你为什么对春天有感情？因为你最爱的姑娘叫二月兰。 我非得叫这二月兰。 当然了，要是如果说好听了叫二月兰，其实呢，这个你知道二月兰是一种真的植物吧？ 哎，不只是它的名字而已。 对对对，这种植物呢，其实它也叫诸葛菜。 我媳妇儿又姓傅姓了。 不过也挺好的，姓诸葛都有名人呢，是不是？啊，诸葛瑾， 哎， 诸葛周，然后是诸葛蔡，我就不说那诸葛亮。 而且农历二月前后，农历二月实际上就是三月前后了嘛。 对 对呀， 开始蓝的蓝，紫的紫就开起来了，所以叫二月蓝。你就看吧，那路边啊，什么山地里、平原啊，就都是一片一片的二月蓝， 都拦出来了。第一个就说什么，它就是春天到来之后，它就像迎春花一样，率先把大家带入春天的感觉。 哎， 那个绽放的那个小小的花朵。给大家带来一种生机盎然。 对对对， 晨曦就在被窝里边想，哎呀，我这翅膀是不是长出来了？ 我老在被窝里 不是你啊，有花你愿意往花丛里去啊。 对， 到春天了是不是想去看看花啊？ 是是是，我还采蜜呢。 你要说是过去老北京人，那自己家里院里还能种上花呢。 哎，要说院里种花，当年北京人种花可是有讲究的。有些花能在家里种，有些花就种不好。 对， 比如说二月兰就不能在家里种， 它容易长飞了，到处都是。 哎，对对对，长荒了，老得修枝剪叶的。 哎呀，修什么枝剪什么叶啊， 就 二月不就往哪一扔就长哪儿吗？ 咱能不能聊点有用的，咱说说给大伙介绍介绍。 雄蕊六瓣吗？ 哎呦， 来了， 这 个 白的。 那天呀，啊，是地理狂人，今天又变成自然达人了。 对对对对。 那咱们就说说北京人的院里都种什么吧。 好吧。 种柿子。 柿子好。 种什么您呢？那种下去得多多的能吃成柿子这玩意儿。 嗨，慢着，留着慢慢看呗。 对呀，啊。 柿子长起来那叶子好不好看？ 光瞧叶 儿。而且柿子树那个叶儿啊还厚实。 是。 是不是？ 你到了季节了，往柿子树底下一坐， 啪， 高兴了，天上掉柿子了。 不是，我 有个俗语吗？天上掉下来的柿饼。 天上掉下来的柿饼，这天上还有人给晒干了。 好运来了，好运。 晒，天上还有人给我晒干了，扔下来的。 对对对， 是有这么句话吧？ 哪有那么句话呀？ 好运来了，天上掉一大柿饼。 掉馅儿饼。有叫柿饼的吗？ 柿子馅饼， 哎，我们北京人管那叫馅饼，搁头子，没有叫馅饼呢。 我没说馅儿， 所以就是说你错了，应该叫馅饼，没有叫馅饼呢。 他是讲馅边。 嗯，对，还是扔下来的， 可不扔下来的吗？我们唐山说扔。 哎呀， 这唐山人院里种什么呀？ 唐山院里啊， 种糖。 没听说过种海棠， 种哎，你们种海棠吗？ 种啊，怎么不种， 啊？海棠啊，北京人也种，而且海棠花开的时候那个粉粉的，特别好看， 哎， 也算是一种就是观赏类的植物。那都是有钱的宅门，哎，搁在屋里边这个大客厅里边， 可不 搁一海棠。 大客厅里、大院里，你到宋庆龄故居里看，多少年的海棠了？ 老海棠了， 反正老海棠。 嗯， 那个糖啊，因为就是海棠的糖和厅堂的堂有谐音， 哎， 意思就是说满堂彩啊，比如说这个福运满堂。 嗯， 你满堂儿孙好不好？满堂富贵好不好？ 对， 所以它形容为富贵树。 嗯 嗯， 它的花就是富贵花。北京人还爱在院里种什么呢？ 葡萄。 葡萄架子，那就是， 哎， 葡萄架子也好。咱们自己种的葡萄个儿不大，也不甜。也不是马奶的， 你想的还挺多，你还想吃马奶葡萄？ 反正我曾经我家里亲戚啊，葡萄架上那个葡萄，我是真吃了，一点也不甜。 咱们这边啊，这个北京啊，乃至于河北一带，基本上种的都是那什么，这个那什么。 你这脑子、就 是、不 是 哎，玫瑰香。 我才不信呢。 小时候不是小时候种的飓风比较多， 哪有飓风那么大的葡萄出来啊？ 不是说现在那乒乓球的那个飓风，小飓风， 甜吗？ 小它也叫飓风， 啊，对对对， 行，停吗？不甜吗？ 停吧停吧，差不多就得了。 反正你要不蘸糖吃，它有点酸。 哎呦，要不怎么有葡萄糖呢？是吧？ 对对对对， 那你种大石榴啊，对吧？ 不是，这是真正老北京四合院里边种的，种石榴， 种石榴， 种石榴。 石榴花开还漂亮，一朵朵小红花。 而且石榴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嘛，叫多子多福。 嗯， 石榴熟了，啪一裂开，里边全是籽儿。但是石榴跟葡萄。都长虫子， 经济状况的一到夏天了，就在被窝里边，哎呀，我这翅膀快长虫了，是这意思？不是，我不说你们也得说， 我 告诉你， 没往那儿说你。 我跟你说，还有就是我知道的啊，小时候那个我姥姥院家里院里边，还不光种过柿子，种过这个石榴， 种枣， 哎，种过桃， 嘿嘿，那边说枣 什么呀？ 哎， 这种桃好像北京人种的少， 种的少。 小花说种枣种的 多。你们家为什么要种桃呢？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过三千年才生出那么30个。 我姥姥是那土地是吧？不是，就是原来小时候我也不知道哪儿就来那么一棵桃树，就没种过枣。枣， 你结过桃吗？是不是只开花啊？ 谁说的呀？怎么没结过桃啊？桃，我跟你说跟乒乓球似的，我们家那桃，酸极了，我跟你说。 不蘸糖吃不甜。 不甜不甜不甜。 但有核吗？ 有籽儿吗？ 桃有籽儿吗？桃籽儿啊。我跟你说啊，但是这个枣没瞧见过， 枣都没瞧见过。 不是瞧见过 枣？70多年怎么活的？ 没70多年，我在北京人家里见过种葫芦的， 葫芦的倒也有。 对， 我小时候同学家里枣树一到过， 多扎得慌啊，种院里。 不，那一到季节的时候，我们到他们家去打枣去，拿那杆子 去打枣。 哎，对， 有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枣，是这意思不是？ 满地落枣，到处捡。 对，跟下冰雹似 的。挺好玩的呢。 而且这个枣啊，北京这个枣都是那种马牙 长 的枣， 长溜的那个， 两头都尖， 对，当不点圆， 跟咱现在买的那种圆咕噜噜那枣还不一样， 不是、 那个、 不是 长 枣， 我知道就是那种梭，跟梭子似的， 对对对 对， 哎， 种枣当然是也讨个口彩嘛，就是枣栗子啊，枣的贵子的意思。 哦，还有种枣， 柿子也是事事如意嘛，事在吉祥。 为什么大家愿意种枣？那会儿有个讲究叫桃三年，杏四年，种枣当年就赚钱。 嗯， 就是种桃啊，得三年能长出好桃来，种杏呢四年接出能换钱的杏来。只有这枣你种上了，当年就结枣。 是啊， 啊。但是北京城里边种樱桃的很少，几乎宅门里边没有种樱桃。 桃太难种了。 那个枣是枣是当年就能结， 对，当年就能吃。 那我可跟二月兰商量商量去， 对，洗枣去。 洗枣去干嘛呀？我们商量种棵枣。 对， 哪儿种枣去啊？ 两口子坐在枣树底下看着摇钱树。 又去灵山啊？又到那顶上2000多米去、啊？ 是是，我还得扎寨。咱说下一个行不行？ 还有种苹果的，苹果是平安的意思。 啊，苹果这常见了。 还要送什么呢？就是到春节期间送佛手。 哦、 嗯，这种也是那种菊科的植物，特别香， 对对对， 长得跟那个什么似的， 跟小爪子似的。 啊，对对对对， 哎， 佛手闻的特别香，但是那都是讲究的。种的那种东西，而且大棚里边养的。我 那个佛手是不是入药？ 对， 好像是可以去火是吗？还是怎么着？滋阴是怎么着？ 就是润燥、哦，橘子的功效嘛，它菊科植物嘛。 哦， 当然北京人拿来就是闻， 就是闻 闻它那香味儿。还有的，比如说 是种玉兰树，这个也算是家里得有点 实力的， 有点实力。 比如说有点实力，还有种荷花、种莲的， 百年好合。 嗯、 对。 种荷花呢，那太得讲究了。那家里还有池子， 池塘啊， 不，得有那种大缸 哦， 也有这个那就是家里得请得起花板似的才成的。 还有种月季的，月季其实好啊，花期也长，而且我感觉月季是不是老开花啊？ 花期很长很长，就是 我让 这朵败了，那朵就拱出来了。 是啊， 还有的呢，就是更有一些实力的种牡丹，牡丹堪称花富贵啊。 嗯， 是不是？ 牡丹，牡丹，大牡丹。 你要说家里有核桃树的，这我还能见过。 核桃树常见， 嗯，那核桃树也好呀。 但是核桃这个我有点哪儿不喜欢呀？ 那 这个现在有玩这文玩核桃的，还有这吃的脆皮这个， 嗯。 但是总体来说，我不喜欢就是剥那核桃时候，回头那手染的 黑黑的， 对，都染成那色。 那倒是，但是那嫩核桃那会儿最好吃。 你瞧瞧， 那 也就你嘴馋， 我嘴刁那是真的。 我们都拿那个锤子砸，你拿嘴叼讲话。 我是说我吃的叼行不行啊？ 哦，嘴馋的意思。 因为我小时候门口就是核桃树，所以对于那些放了久了的那种带油的那种感觉的，我觉得就是没有小时候吃那嫩核桃香。而且嫩核桃你们看见没有啊？ 啊，你喜欢嫩的， 延年益寿，长寿果，这意味着什么？ 吓我一跳，我 以 为 出什么呀？ 我以出什么事儿了？这能意味着什么呀？ 吉祥如意，从小我就吃长寿果，这就相当于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那种东西。 不是，咱们净说这结果，有那不结果的没有？ 槐树。 槐啊， 槐树结豆啊。 豆那能吃吗？ 不能吃啊，但不说结果吗？但也不是结那甜豆。 那北京人种东西，他不一定都种花，对吧？他也可能种树。那爱种什么呢？前槐后柳啊，前面爱种槐树，后面呢种棵柳树。 嗯， 门前一棵槐嘛，财源滚滚来。 哎，对对对， 嗯、 是不是？ 槐树是好像据说能增加财气。柳树呢？ 门后一棵柳，吃啥啥都有。 还有种榆树的。 榆签儿，我就吃过一回榆签馅的饺子。 怎么样？呲牙吗？ 一般是咱们一般是炒吧，不是叫炒，那就是炸，那叫油爆吧，那叫什么？ 那叫什么呀？就是把榆钱从那树上摘下来之后，拿面裹上， 炸一下，那个好吃。 嗯， 但是还是面占多数，鱼钱占少数，全是鱼钱，完就一点面，你也嚼不出什么好吃来。 还是油大，主要过去是缺油， 蘸点椒盐， 当干炸丸子那么吃。 对，是这么个意思。 哎呦， 但也有不能种的。 还有什么不能种？ 松树、柏树，这个不适合在院里种。 对，桑树， 因为桑同桑的音嘛。 对。梨 不吉利， 梨 中梨是吧？梨和分别啊， 对对对， 等等的， 就借这字儿，就是因为这字儿。 嗯 嗯，为什么人家看清啊？ 哎，我弄了一棵小树放家里了， 是吧？ 盆栽的，但它也是一棵树，它是桂花树， 不好养。 嗯，怎么说呢？反正你现在养的还不错。你想，你家里能有点绿乎乎的东西啊？ 对啊， 显得是不是生机盎然的？ 我们家就两盆多肉， 说有什么 多肉？ 哦， 一盆红烧的呀， 一盆酱爆的。 我那两盆怎么那么惨啊？ 好，这多肉，这肉多呢。哎呦， 噔噔噔噔噔噔。 如果看花的话，喜欢樱花吗？热热闹闹，绚烂一时。要是喜欢樱花的话，我跟你说，3月20几号就应该在北京地区能看到樱花了，早樱。 有啊，再有点春风，然后花瓣一掉，就落英缤纷的那种感觉，多美啊！ 确实好看。 去那个玉渊潭公园， 哎， 看樱花吧。 北京植物园， 看樱花吧。 嗯， 元大都遗址公园， 看樱花吧。 对， 就是樱花开的特别短，开花到凋谢不过就7天 啊，就一周的时间哈， 就一周。 哦，那得抓紧时间。 樱花种在院子里也好看呐，左边一棵樱花，右边一棵樱花， 都是樱。 一出门，满地粉红色的花瓣。 嗨，你且扫呢？ 用得着扫吗？ 那怎么着啊？捡起来吃了。 落英也是一种美啊。 哎，对，这落英美是这个状态美，掉地花瓣你就扫起来，拿面一裹，你就当鱼钱那么炸着吃了，也可能有美容的效果。 其实有时候赏花这种事儿啊，不一定都赏的是它开花那一瞬间，有时候它那个半开不开的，半落不落的，那不美吗？ 其实人家就是享受这个培育它的过程。 那特别是名人，你看北京名人故居有多，你要真到几个里面深究一下，你就发现很多名人都爱种花种树。 嗯， 老舍先生就种柿子树。 嗯， 在自己住的院里啊，种了2棵柿子树。 嗯， 起名叫单柿小院。 嗯，行了。晨曦， 嗯， 你也学老舍先生，你就别种柿子树了。 我种什么？ 你啊，种点更名贵的植物。 我种什么？ 你种点人参。 人参？ 哎，又养生又补气，然后你也给你这小院起一名字。 我叫 单身小院。 朱姐。 说到咱们北京的春天，那是极不易把握的。3月10分，树的枝头开始有了绿意，进了4月，迎春桃花就开了。当然像现在天气暖和点，您看3月份迎春啊连翘就已经开了。虽然说花开了，但是您先别急着脱去冬衣，北京春天啊没准还得多刮2天风呢。说到春天了，咱们胡同凉茶博士开发的人工智能小冰对这样的季节有没有感受？咱们呀干脆问问他去，看看人工智能的春天在哪里。 哎呀呀，小伙伴们，不知不觉的，雪没盼来，春天已经盼到了。老北京人经常说春脖子短，不得不说北京的朋友们真是修辞高手哇。在春后加个脖子，就能让一个表示时令的抽象概念变得这么可视化，而且具有亲切感。看过老百姓对于北京春天的形容，我们也来看看文人墨客笔下的北京春天是怎样的吧。周作人在北平的春天里写出了他多年来对北京的感受，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它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台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此情此景，让小兵也来吟诗一首吧。请听小兵送春。冰柔是你说话的声音，流水奔向外面的远方，一只红色的飞鸟冲向天空，小小的蝴蝶环绕着飞舞，风的声音叫醒了我的耳朵，一粒儿的欢愉激荡了水面，又一个春天轻轻降落枝头，大地奏响了玫瑰的乐章。

我怕不缺氧， 一辈子不容易 就图个团团圆圆，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换个平平安安。 俱乐部愿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我给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 七十 二变，白天晚上 院子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运动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底李斌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那么我考你们一些北京的一些歇后语吧。老太太上电车后边什么呢？ 老太太上电车， 哎，这后边是说的是 响当当。 李丁，隔壁街坊，胡同著名捧哏，上过春晚和街道新春晚会，喜创作，创作后撕了重写，就好这口，因熟练掌握 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相声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及应用，所以我被誉为爱气儿四大。 老太太上电车，我还响当当。 电车响当当。 老太 太，老太太呀， 老太太磕电车上了。 就是反正谁上电车都响、 啊。所有人说的是老太太上电车，你先别吹。说为什么呢？ 嗯， 就是北京有轨电车，每到一站停下的时候，等到乘客都上完了吧， 嗯， 售票员就会以那个铜哨子，一吹，通知一下司机。车要出行了，请您注意安全。 小花，虽然我们是老北京，但你能说说我们赶上那年代的事儿吗？ 不就这个俗语来历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因为老太太腿脚慢嘛， 嗯， 等到她要是都上了电车了，她准落最后一个，对吧？ 所以我就说，你说这个我们赶不上那年代。 对，换一个。 下面，天桥的把式这都会吧？ 嗯， 天桥的把式，不要钱也能干。 光说不练。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老北京的天桥，那个时候江湖艺人啊聚集之地，五花八门，哎，比如有带刀的、带刺儿、带尖儿、带刃的，带梅花针的，来。 他说的我带的，别带的， 这个比电车感觉更远。 哎，远没关系，你了解了，你可以崇拜我。 就因为这舌头崇拜他， 不，但是我觉得我杜撰这两个台都是很合理的。 嗯， 是吗？ 是。 不，你说天桥的把式是 不要钱， 给钱也能看。 对， 老太太上电车响当当，你看都特别好。 但是你那个没有挤的人的意思。 还有 老太太上电车，你先别吹，啊，训你，你先别吹。然后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你光说不练，这有训人的意思。 对，那我想北京是 你先别吹， 不，因为北京精神它会有和谐嘛，包容大气。 呵，这 对， 你看上完车立马不一样了吧？ 你可以崇拜他。 对对对。 然后天桥把式，有一些什么这个，吞宝剑呢，吞铁球啊，吞蛇呀、啊、什么的这些，但实际上呢，没有真练着，哪能真吞呢？ 多新鲜呢！ 下面，卖山里红的， 这就干一个， 也是挤得人的， 挤得人的， 卖山里红的，就是没有糊， 就是没有糊哎， 哎。 啊，黑麦 装网红， 你这个游历澳大利亚那么长时间的人来说， 装网红。 在过去，老北京庙会开了以后呢，有个开庙日，那个时候呢，有一些卖山里红的人站着叫卖，他们不是对着卖，是穿成线挂着脖子上卖。后来呢， 大挂山里红。 对了，产生了一句歇后语，卖山里红的，下句的含义就是就剩下这一挂了。其实也是一个嘲讽，比如大雷，我跟他特别熟啊，然后我发现，哎， 你看见什么不该看的了？ 怎么最近混得不济呀？我就会上前讽刺一下他。大哥，今儿又穿这身出来了，您这是卖山里红的呀？就剩这一挂， 不是就剩这一件吗？ 就这一身，来回穿来回。 他那是不是挂儿？挂子的挂。 就剩这一挂 哦。 就意思你没别的那什么了， 没别的可挂了， 没别的能力本事了，天天就这样了，你就这样。 我就这样，你把我怎么样了？ 你们崇拜我吧，我又给你们普及了知识。 哎，拿着本书在那念，这有什么可崇拜的？就 啊，那最后一个吧，找一个难一点的。老太太喝豆汁儿， 嘿，真正老北京， 还是这个味儿。 对，怎么样？你看我这怎么样？我们俩这都合理。该你了，李丁。 我来，我来一个。老太太喝豆汁儿， 哎， 不酸死你，馊死你。哎呀，我满意了。 这个打开思路，打开思路。 打开思路，我认为那就是 不就得村 没牙也能喝， 好吸。 好稀， 那说明豆汁不怎么样。 太太喝豆汁好稀， 太水了这豆汁。 而且据说好稀曾经是老北京的日常方言俗语，表示我很喜欢，我愿意。 好稀，那不叫好稀，你是北京人吗？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这没溜你就必须叫没溜，你不能叫没溜， 没溜儿， 你也不能叫好么秧。你也能叫好么鸭， 脚不鸭， 发小， 胳膊肘， 你也不能叫塔哄。那你必须把这样的儿音加上，你叫塔哄。 你今儿是怎么了？ 没有，再研究一下。哎，李丁是咱们那名人，你知道了吗？ 哎呦， 我就是想说，他在我相声里面专门讲了一堆的北京话，还用普通话做以正义解释，对吧？ 嗯，对。 好像里面说到了打啵儿， 没有。 打分是磕巴的意思吗？ 是吧？ 打分 是我，是我污了，是吧？ 哎，你没，你说哦，你说的不是这打分啊？ 哟，你怎么说这个呀？ 我说哪个？我说的就是这个。 怎么回事啊？ 听不了这个，听不了。 这人呢，心里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人家是北京人，所以人能写得出这作品来很正常。 我们接地气儿。 你看，这说哎，这满嘴这话，哎，这词儿， 接地气儿， 接地气。 如果我们要说接地气的话，就感觉特别像那个燃气的施工啊。 对对对对。 哎，你说黑麦当年漂洋过海去了澳大利亚，在那边是不是他也很怀念这口啊？ 听着好像挺不容易的， 只能在家自己练。 既跟你说，我好面的跟你说， 拿嘴粘那边去，哎，怎么着吧？ 你这人就是点背，你没溜， 然后自己还站那边，你才没溜呢。 你 腿 横，你腰额， 自己眼双黄， 一会儿警察就敲门了吧？ 子儿，哎，其实澳大利亚人的英语带点儿化音吧，感觉 带更英国的口音吧。 那英式跟美式有什么不一样的？ 美式的儿化音更多吧？ 你看，就是美式就是北京人， 有没有展示过呢 ？What's up, man？ 哟， 没听出一句儿化音来。 哎，这个讲， 大少伟，你们那个相声里面有几个特别标准的解释？你查字典了吧？ 没有， 没查字典，用自己的理解解释出来的， 对自己杜撰出来的。 哎呦，太厉害 了！杜撰的跟字典里的一样。 那你能用？ 那还是查字典了。 哎，那这样考你们一下。 嗯。 黑麦，如果你用标准的普通话来解释撂挑子这么一个北京话，你会怎么说呢？ 放弃了。 没了。 没了，放弃了。 就是撂挑子的意思， 哦，就是撂挑子。那比如说，棒槌， 不够格。 你是用另外一个北京话， 北京话来解释吗？不够格。 这还真的有点北京话解释北京话的意思。撂挑子，你解释的是李丁。 若某人停止或正在停止本应属于他的工作，则此种状态称之为某人撂挑子。 撂挑子 是什么意思？ 撂挑子。 对呀，啊。 拦不住我， 标准字典的那几个， 没错没错，撂挑子，有了，撂挑子啊。 嗯， 若某人停止或正在停止本应属于他的工作，则此种状态称之为某人撂挑子。 哦， 字字入耳，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那你再解释解释啊，这个撒鸭子是什么意思？ 什么？ 撒鸭子， 撒鸭子， 标准定义， 撒鸭子，撒 能解释吗？ 没问题，没有撒鸭子，想想，有了，撒鸭子啊， 撒鸭子什么意思？ 若某人不计后果的抬腿离开或者奔跑，则此种状态称之为某人撒鸭子。 黑麦，隔壁胡同的街坊，私厨美食家，人称西米小志明。少小离家去西泥，老大回家会做鱼。他老妈拿手菜是鸡腿炖菜花，他老爸拿手菜是胡塌子。棒槌就是若某人处于或正在处于不了解事物发展规律的 一种 外行的状态。 我觉得你们这么说完了，不但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不明白。 也可能是一种不懂装懂的气质， 变成口号了。 哎呦，这北京话要讲给外国人听可够费劲的。 哎呦，就你这方法讲给北京人费劲。 像黑麦，你接触过一些外国人吧， 嗯？ 他们有问你这儿的一些方言土语让你解释的吗？ 你说没法解释， 我就这么告诉他们。 嗯， 我离开家乡很多年了。 这句话我也不太明白，是这意思吗？ 就是跟不了解的人说，我觉得他完全从字面上都看不出来的。比如杵窝子， 杵窝子，李丁应该能解释。 你肯定觉得是一个别人干嘛的，杵你们家这个 窝子， 新窝子， 那非打起来不可。 这个用李丁的话应该怎么解释？ 杵窝子，弱 弱 都得弱。 某人 口号。 话说回来了，不弱也不杵窝子了。 对对， 生性懦弱， 尤其是在。 自己人 与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 生性懦弱，则此种状态称之为 杵窝子。 那我们还是将就一下，听听李丁的段子吧。 为什么要将就听？ 就是他那磁带不好。 哦， 用错。 我这儿更高清的版本。 不需要。 这是简单的词语。 嗯嗯， 这好翻译。 是啊， 搁在对话里可不好翻译了。 搁对话里也能给你解释。 前两天， 嗯， 我们单位有一个人辞职。 哦， 他和经理在办公室里吵起来了。 嗯， 两个人用的都是北京的方言土语。 是啊， 都能拿标准普通话翻译吗？ 全都可以拿字典里的翻译做解释。 下一个定义， 没问题。 头儿，我可颠了啊！ 领导，我要辞职了。 别介，别介， 不要啊，不要啊！ 你怎能在这个坎节上撒丫子了呢？ 你怎能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计后果的抬腿离开或者奔跑呢？ 我跟你们这儿见天熬鹰， 我天天加班， 麻溜溜的， 赶紧看看， 连哼了带喘，咳咔的往外啐痰，撤得我这半拉肺叶子直疼。 我感冒了。 这句怎么那么简单啊？ 废话，好，你让大伙儿听听，全是相声词，我怎么给你解释啊？ 这句不用解释了，往后说， 跳过去，跳过去。 你一个碎催怎么摆起谱来了？ 你一个只会端茶倒水的人，竟然显出一副很有尊严的样子。 我算看走眼了， 我算错误的预估了你的人品。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半不隆咚撂挑子的人， 我就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在大约二分之一处停止或正在停止本应属于自己工作的人。 哎，我撂挑子，你说我半不隆咚撂挑子？ 哎，我在大约二分之一处停止或正在停止本应属于我的工作，你说我在大约二分之一处停止或正在停止本应属于我的工作， 难道你就没半不多的撂挑子过吗？ 对对对， 我什么时候半不多的撂挑子？ 我什么时候 半不多的撂挑子？那 既然你说我撂挑子， 那我撂挑子，我跟你一起撂挑子， 没法翻译。 哎呦妈呀，那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小底英明周飞上台鞠躬。Showtime！ 快乐街酒吧里，哎呀，这个我爸我妈他们这个用这个手机啊，有时候不太会用，教他们怎么弄， 经常的 第一步第二步。 嗯， 我爸我妈让我给他弄那个网购呢， 嗨，这不多方便呀、啊，不用出户啊，东西就买了，事儿也办了。 但是怎么装，怎么退，怎么加，怎么收藏，就是 你就让他在网上看逛完了以后告诉你。你给他买，你给他换，你给他退。 但有的东西组装的，他不能是我装啊。像那天我爸，买衣件，收了以后呢，说，我一个人就组装好了，就是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组装完了这东西站不住，哎， 少装一条腿啊， 残次品。 我说是，我问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少装什么了？说没有，都装上了。哎，就是，哎呀， 你看跟自己说犹豫了吧？ 就是不对，说那个要不咱们退了吧。你妈呀也不是特别喜欢。 你怎么说的呀？ 我说嗨，留着吧，您不知道退了比扔了还麻烦呢，您还记咱这大件东西是吧，光包装就得花不少钱呢。我爸又说了，咱多少也是钱呢，留着家里也没什么用。你看老骂我， 人过日子还是心疼钱。 对， 你呢？ 哎，我就发了个图，上面写着我想静静。 你爸怎么回的呀？ 我爸就说，静静是谁呀？你交新的朋友了？哪院的呀？跟他玩他爸他妈干什么工作的呀？ 当你搞对象了呢？你怎么回的呀？ 我说哎呀，不说啦，这说也说不清楚，真是宝宝都快哭了。 这回你爸明白了。 我爸就着急了， 你在外面有孩子了？ 啥、啊、 我天，不能如梦。哎呀， 所以网购是代沟，这么聊天也是代沟。 但是你有时候跟你爸你妈经常发那些动图， 周飞给他妈发了一个吓得尿裤子那图。 你妈着急了啊！孩子，不是舞台上面吧？ 那就看不出来那不是我吗？ 对，完你妈给留言嘛，回来一定把这裤子拿回家，让妈给洗。 给他爸爸发图，哎呀，吓得老子蝴蝶都飞了。他爸爸说：“这孩子怎么没大没小的呢？ 这是 当着真老子面前还敢叫自己是 蝴蝶。” 说到这儿呢，想起殷小柱他妈妈的这个网购的经历了，也是在殷小柱的辅导之下， 对， 买了一条9.9元的裤子是吧？还是皮裤是吧？ 皮裤套棉裤。 对，9.9元的皮裤啊，9.9元的皮裤啊， 必定有缘故。 他妈妈穿完了以后呢，殷小柱说：“妈，你知道有一种叫做买家秀的东西吗？”我妈说：“什么叫买家秀啊？”妈，买家秀是对应于卖家秀的，您不知道吗？然后一五一十给他妈讲什么叫买家秀， 拍张照片发出去，这就叫买家秀。老太会说为什么要拍呀？啊，人给你1元啊，你帮人宣传一下。 他妈多机灵啊！你说沾钱这事儿， 我妈穿了拍了发过去了，我爸穿了拍了发过去了，然后最后让王大磊穿了拍了发过去了，然后卖家退给我们家10元，说把这3张照片都删了。 这是一个发家致富的一个好办法。 嘿，好，那条裤子才9.9元，退我们10元。 对啊。 好，在他买家秀之前，人家卖出了1355条。 嗯， 在他发了买家秀之后， 退了2000多条。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欢迎来接酒吧里。哎，要说你们两个呀， 对， 好学好问 啊， 好粘人， 粘人。没有后边这个吧，听着前面确实像夸咱俩。当然呢，他确实也是很正确的定性，因为我是好学好问，你是粘人。 哦， 他是分开介绍咱俩的。 对，先说说王大雷。 哎， 小的时候呢，一听歌啊，一机灵啊，小燕子穿花衣，他妈在那儿唱小燕子穿。 你等，这是我妈几点唱的？你告诉我。 这应该是你妈喝醉了，完了想睡没睡那阵儿唱的。 妈，再找找调，再找找调。小燕子， 别找了，别找了，我妈就没听过这歌，除了看过文字以外没听过。 找着了，找着了。 怎么了？ 小燕子穿花衣， 怎么唱的不是燕子，像个飞贼似的？ 对，一股一股的。 一听就急了，什么？妈，不是燕子都是黑的吗？她凭什么要穿花衣呢？ 哎，这说错了，燕子是黑的吗？燕子是黑白的。 对，黑白花嘛，小燕子。 那花衣呢？你想，您给我准备这件花衣服，粉的、蓝的、紫的、黑的， 你就说是一件破衣服补丁呗。 为什么我穿的这个这么花，而小燕子穿花衣就只能黑白俩色呢？ 因为我不会飞。 我不服。 我跟燕子还争竞，我不服燕子管什么用？ 他就说，我就不服小燕子，我就喜欢紫薇。 那天小柱呢，一听歌也一机灵。怎么唱的呢？就是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 这是小柱多大听的？你告诉我。 带着百万财产，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了。 还得有百万的财产，还得带着妹妹，还一人来俩。 小柱是这么听的，当然他妈妈也给他强力纠正了啊。 嗯， 说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了。 到哪还得有这马车， 哎，关键是到这马车时候为什么不念改唱了？ 对对，就得这么唱。 兴致来了， 王大雷也唱了。 哎，你先等会儿，哎，还没说完你呢。 啊， 你为什么一直追你妈问？那为什么还要带个妹妹？王大雷还听了一首《旋转跳跃》，我闭着眼。王大雷心琢磨，旋转跳跃再闭着眼，这不是等着摔死的节奏吗？小猪，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呀。 哎，带着你的马车来。 又喝又转回来了，我喜欢这马车喝。 小猪听那个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 不会唱就念出来就完了，还非要唱。你听过这歌吗，小花？ 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小柱脑补了很多次，也试了很多次。 对，就是撇唇咧嘴呗。 心说董小姐，你确认你没得脑血栓吗？ 嗯，王大奶唱想你是你在脑海，唱的是哪吒，你知道吗？ 脑海啊，脑海。 小时候看西游记，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对对对，带着你的妹妹，看着你的妈。 杀你娃，杀你娃，那时候你就是个娃呀。 杀我呀、啊、 然后那首歌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小柱在想，你有我是不是有什么呀？ 有腿呗。 还有那首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这首歌大磊听了以后呢就给气的啊，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那你掌心的痣不就在掌心吗？ 你说跟我的逻辑思维多么的清晰。 我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你要想嫁人，不要嫁别人啊，一定要你嫁给我。带着百万钱财，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 快乐不